好，欢迎我搭餐呢条。今个礼拜咧系少有嚟日本动画电影题目，啱啱好几套日本电影系连环上嘅，年尾年末。 其实咧就你呢个又有少少取巧嘅一位啦，有两套系香港上嘅，有两套唔系香港上嘅。 嗱，暂时啦，我啱派咗几套啊，有一套咧就唔就突然谂好可能会讲，亦都香港会上，我唔知啱唔啱后，可能摆埋喺之后 Love Light 讲嘅就系、是、拉打。拉打 Generation 嗰套有机会可能拉埋啦，因为 Love Light 迟啲会上，所以 Love Light 咧。我都睇咗，但系暂时唔讲住。咁讲咗少少先啦，就以日本嘅上嘅时候，首先日本嘅上嘅时间咧，就一定系 Face 先嘅，1月8日上 Face HFC 第二级，跟住就系 Sitenta。喂，龙珠先，龙珠仲早，噏错咗，龙珠最早，龙珠布罗布罗利，然后就系就 Face HFC 电影第二集。然跟住接住就系Sitenta 最新嗰套就系幼女战记。四套， 咁就因为《Sitenta》同《幼女战记》咧，就未必会喺香港上嘅，所以我哋呢次日本上就其实睇咗，我哋就讲啦。Love Live 咧就因为我几乎可以打包单，香港一定会上。 上咗排上紧啦， 廿八号啊，收廿八号啊， 所以 飞都买埋啦。 所以就呢、這个我哋到香港上的时候，徘徊睇埋先，因为大部分都未睇，包括我啦。 我其实我系知道香港会上，但系。 要人都喺日本啊，顺便睇埋啫。 唔系，重要系咁特展战商法系一个好邪恶嘅嘢，但我喺香港 攞到啊嘛。攞到咩特展？ 好大张嘅poster 就算啦。你都系卷埋怼落仓库。 唔系，而家屋企贴咗出嚟，因为而家屋企相对比较多地方贴咗嘢，可以贴嘢啦。 OK 啦，好难想象。好啦， 咁屋企唔系贴 poster。 咁我哋先讲边套啦。 讲咗龙珠，龙珠超先啦， 最早上嘅龙珠先啦， 系啊，喺香港最早上先啦，几时上嘅香港系？ 香港就2月28日正式上画， 啱你啊，啫嘛，我哋 系咯， 我哋唔系今日， 我哋睇咗廿八号仔星期四嘛， 你哋睇的时候，系啊，我就 C 三第一日睇嘅， 你优先场咯，嗰个系， 系啊。咁幾得意啊！今我去咗嘅時候咧，我其實我第一次喺優先場收卡片，因為新代理公司嚟嘅，嗰間叫做不過我哋宣傳下啦，唔緊要。雙喜電影啊，叫做係新嘅，應該係新嘅，因為啲同行都好似冇聽過呢檔嘢。應該係一間新嘅電影代理，我之前冇見過佢其他代理其他嘢嚟。咁我唔知點解啦嚇，點解？因為《龍珠》其實都算係大片啦，動畫上面 唔 係動畫嚟講， 直情大片喺 度啦。唔係以動畫嚟講就肯定係直情大片啦。如果係全部加埋就唔好算啦嚇。咁點解會一間新嘅代理可以代到翻？ 因為我幾奇怪就係雙喜咦咁樣幾生面口喎，唔好聽過喎。 都係。因为正常我系唔会喺公关场收到卡片嘅，因为大家都已经熟晒噶啦，即系大都系嗰嚟嚟去去嗰几档嘢，骄阳啊，嗰啲身影啊，佢嗰几间，大家都认得噶。 因为日本呢样嘢系主要做开嗰条线，你哋嗰几间噶嘛。 系啊，即系所以提一提咯吓。不过点讲啊？以代理见得到，唔系代理可以做嘅部分，即系包括呢个排场啊、翻译啊嗰啲嘢咧。其实我觉得算系唔错。真系唔系免费睇戏，所以帮佢讲少好说话，大家都知嘅。 嗱，我如果我再睇咗正式版啦，比佢系几细心地系连字幕ending 嘅 cast ending 嘅表都全部英文化。 cast 表咧就係、 是，唔係我懷疑係咪 國際版嚟嘅， 其實係東英自己 出國際版。 唔係 我主要係講緊咧，其實咧，如果你睇香港嘅日本動畫電影翻譯，其實日文都係噶啦，佢啲翻譯咧好多時都唔三唔四嘅，即係俾我講得好多次，有時真係講到都唔想再提噶啦。即係佢個翻譯咧係好點講啊，好正統，好算係甚至係圓滑添噶，即係係。 以一個西文嚟講，睇下冇乜甩流。 最少你當刻唔會有任何地方搞錯呢個譯成咁嘅，因為你我啦，最少我冇睇過，即係聽聲同一時間聽聲睇佢。如果佢唔係有個好大嘅違和咧，其實我係唔好覺嘅，因為我哋日文唔算好勁。但係咧，通常嘅香港上日本動畫咧，我最少一場會聽過三四次會咁樣無啦啦出氣。即係其實係通一路都 係 咁。 同埋咧有一樣特需要咩啊？香港譯動畫啦，我唔知而家做點樣，就係 好中意用廣東話， 懶係 懶地道， 係咪？你佢又唔可以做到全程廣東話，好少係有啲有，但係大部分都唔可以全程嘅。 佢加幾 突然間一兩句，其實就係佢翻譯冇錯㗎，係翻譯到啱嘅廣東話。問題就係你前面一路都係書面語嘅為主，然後突然間彈一兩句出嚟咧就好突啊！ 同埋佢彈嗰係應該講就係其實係可以做得好成功嘅，因為咧又跟 開部分地方係 OK 嘅。 有應該咁講，睇客個翻譯點點，例如話差唔多成為咗香港 superhero 電影專用翻譯嗰位叫錢嘉華咁樣咁咯，嗰個咧 哇開埋名添啊！ 咁你睇欣戲喺 trailer 睇最後一定開咗名噶啦，佢咧佢厲害就咩咧？佢知道佢用白話文，但係佢好喺某一兩個 key 位度用廣東話咧用得好準，唔會出戲，但係用得好全神。呢個功力嚟㗎，呢啲係，但係問題就冇。呢、这個功力唔係好多人有呢咁嘅功力嘅咋？ 咁你都冇乜幾可。 先講 啦， 我哋而家講嘅係一般動畫狀況。二龍珠冇，我真係雖然你可以話略嫌文皺皺咗少少，但係我覺得完全唔係缺點嚟嘅。即係你即係一個好正經嘅翻譯，好個正經好正常嘅翻譯。 四平八穩嘅，冇乜甩漏，冇乜另外 O 嘴，你唔會話嗰次特別好，但係啱啱好嘅。 唔會令我出氣啊！最少即係我覺得我要求呢個要求係非常之低，但係我三五不時會令我都係守唔住呢個咁低嘅要求嘅。而香港嘅 動畫 呢係呢套咧就OK 冇問題。咁因為新公司，我係特登有留意佢啲翻譯如何係應該冇乜明顯錯誤。我印象中， 但我都唔覺眼有乜嘢錯誤，算係幾好嘅。嗱、okay ，講翻 套戲本身咧就。 真係原所謂叫炮谷名副其實嘅炮谷片，佢比 Marvel 更加炮谷。一個半鐘頭咧，基本上有二十分鐘，即係二十分鐘係文戲啫。其他八十分鐘咧，包飛起嘅。唔需要。 其實咧，文戲比你嘅形容多啊，但係你文戲你唔太點講啊，唔太在意佢。 大約係。 佢有唔少地方鋪陳翻啊，好簡單啊，比達星嗰度啲嘢啦。布羅尼啲身世啦，習慣都叫佢布羅尼啊，因為某個咁樣個叻他啦，羅尼都不羅尼了。 其實點樣講咧？其實點樣講？你有留意開龍珠系列嘅話，其實之前嗰啲你知道曬。不過點樣佢再鋪一次，即 係 講俾龍珠。 你冇跟開龍珠系列，你其實算唔算唔明？冇睇。 我冇跟龍珠超啫，我唔係冇跟開龍珠系列。 龍珠超你冇跟開，你算唔會太辛苦啊？ O K 啊，冇問題。 因為佢唔使用腦嘅， 但係即係點講咧？即係唯獨係啲堆新角色係唔知佢哋咩底細啫。即係 嗰件神，擺低九頭神同埋嗰件嘢。不，其實你知道佢係神就得㗎啦。其實因為佢哋嘅戲份唔重要，亦都唔會影佢嘅實際上做乜嘢，唔會好影響。 冇嘅，咁大家都係諗住同波嚟同悟空啊，同阿比打啫，即係主要都係。 即係因為我唔睇龍珠超嘅，我就純粹係當年嘅，譬如菠蘿，你嗰場叫乜嘢話？ 神對神咯， 唔係神對神， 舊 咩超級咩超決戰嗰類，係嗰時龍珠二室啲劇情片。 我再早少少，即係超之前係你嗰堆電影版。 龍珠二室啲劇場版咧，啲名又鬼咁長又複雜，同埋阿菠蘿你出咗三次啊，佢係差唔多叫做咩？但係都唔死嗰只嘢嚟嘅。 冇啊，咁。即系一个超强要做嗰个超强角色部，即系狂战士龙珠里边嘅狂战士角色啫嘛，其实 佢又唔系好点啊？佢系会暴走，但系又唔止系部狂战士咁简单。因为其实你见咧，保罗你系喺扎沙亚人入边咧，即系或者系非主角群入边咧，系人气非常之高嘅。 系啊，以我哋人就系超， 我觉得唔系好意外。即系你见点啊？第一。劲就一定系人气高嘅呢样就唔使讲噶啦，即系佢嘅劲系虽然佢一路都最后都要打输啦，因为剧情关系，但系佢嘅劲咧，其实喺故事设定上咧，其实好少会有人超越到佢，反而唔似啲变咗自己人嗰啲角色咁啊！你会成日讲喂生，你嚟打酱油噶，即系喂你好似连对方嘅杂卒都打唔过咁嘅款嘅。即係因為 今集嘅魔童咪做嗰啲 位咯，因為佢冇入咗幾方隊咧。因為龍珠係因為向來都 係 咁 嘅。唔係，係所有嘅遊戲嘅宿命嚟嘅。對方即係當你打對在敵方打嗰陣時候，佢係好強。跟住加咗幾方嗰陣時候，啲數字全部弱曬。 係啊，全 唔係機戰全，因為機戰 唔使機戰嘅好多所有嘅遊戲都係咁樣嘅。 補充下資料咧，嗱第一次喺阿波羅，你第一次出場就係、是。燃燒吧！熱戰超級戰同埋第二套嘅危險不死超級戰士兩套， 第三套就係就掛佢名啦，布萊啦。 其實 係 咪超武道轉走出嚟嘅？ 唔係，電佢劇場 原 創 嘅。電影原創嘅。 嗱， 當年呢兩套電影，我都係入場睇，喺太古入場睇，我住觀塘嗰時東，即 係。其實講嗱，呢個陣間我陣間再講，因為其實今次嘅劇超龍珠超咧。 唔係，我講超任嗰度超武道轉喎。 唔係。 系呢边出声，呢边出声，嗰边收落嘅。 O、okay. K， 就加好。今次其实收系，因为佢诶挂廖三明去度嘅本嘅。佢今次廖三明，所以咧，其实今次剧情咧就佢唔，其实唔单止布罗尼啊，系好多剧情改咗，好紧要嘅。 直情系将旧两作抹掉，粉笔字抹掉。 唔单止旧两作啊，系连巴纳古嗰啲剧情都改咗，因为咧。 冇啊！佢系留设定啫嘛，咁佢再写过噶。 因为巴黎古个剧情咧，佢系将漫画版后嚟《龙珠超》嘅漫画版嗰啲剧情，阿廖三明画嘅外传漫画加翻落去嘅。因为当初咧，廖三明好中意巴黎古呢个色，佢将呢个原创角色引翻落去漫画版度画。但系佢画嗰巴黎古剧情外传咧，系同嗰段剧情啊，即系喺比亚星灭亡嗰段剧情系有啲唔同嘅。剩喺呢个剩喺即系喺呢个喺佢今次就加翻晒喺《龙珠超》上面。 即系我就觉得佢会系成个将佢点讲啊，比较合理化咁去将个故仔重新讲一次咯。即系佢唔佢即系好简单，你比达星点解无啦啦会俾菲利一嘢秒咗去？当年系乜都冇解释过，就系话哦佢乜佢一个威米十同你秒 Q 咗佢，咁就冇噶啦。就係、是、會留低咗好 Q 多嘅問題。 其實有提過，不過點樣唔明顯？係因為係後面補翻補翻。 龍珠，如果你又應咁講，依段劇情咧，慢喺係其實算係由電視引起，因為電視 TV special 係嗱嗰套 TV special 龍珠，而且 TV special 阿巴辣古咧，因為佢本身唔係 O 電影版，係 O 係 O 電視 TV special 形式嚟嘅，所以其實睇過嘅唔多嘅。但係嗰套同埋後嚟嘅《道威格斯前傳》咧。是公认龙珠二世里最精彩的两个外传。咪是好甚至佢精彩过好电佢嘅劇場版一堆。后咪廖三明先将呢啲劇情引返去漫画度咋嘛。是搬劇情搬廖三明系讲咗廖三明自己嘅事修改即系前都食书将劇情改又改啦设定。嗱讲咗即系我做一啲资料啫。改咗劇情包括咗咩一当喺龙珠二世里面阿布罗尼呢系同悟空同日出生嘅。但呢个改咗系早系阿布罗尼大悟空五年。第二，喺原作咧，喺舊版設定裏面咧，阿巴力古送阿吳送走悟空咧，係純粹話佢，因為佢戰鬥力太低，睇佢唔順眼掟佢走啫。依度改佢，因為佢 feel 到飛利想消滅比亞星，所以送咗佢仔。 即係依樣係主要。啱啱出世嗰度其實有我有啲搞唔清嘅。其实佢讲嘅系差五年，应该系指差五年点讲啊？由个波道弹出嚟， 嗰、那个波唔系啊，佢系生出嚟先作八个波道嘅。 系啊，咪话佢其实应系系 唔关事。而旧版咧就系、是、悟空同阿布罗尼同日出生，而喺呢度咧就改变咗大五年，佢变咗就佢同比达应该讲就系佢同比达同年嘅。但系呢个好啦，结果就我解开咗个问题，究竟悟空同比达差几多岁？跟住好。跟其他大致就差不多嘅，跟住同埋補充咗同埋加咗就係阿悟空嘅阿爸，因為舊版裏面一直冇呢個角色，係後屘阿廖三明畫外傳時加咗呢個角色嘅。 因為其實之前係殺人係冇見過女性 咁。係啊，尤其有女性噶，佢一直 梗係有女性，唔係點生啊，大佬？ 試管嬰兒啊嘛，其實喺個年代，即係大家以前以為試管嬰兒啊嘛，廖三明啲嘢，因為廖三明係好典型嗰一代啫，啲。头头期期设定嘅漫画，设漫画家嚟噶嘛，系后嚟谂到之后先慢慢补噶嘛。佢又唔好似阿藤条和郎咁样，一谂一个谂一个，为咗一个设定，跟住画三期去补嘢窿嗰种人嚟嘅。咁谂咯，算啦，反正都唔画落去啦。咁头期有一种嚟噶嘛。 即系咁，佢仲补咗样嘢就系、是、点？即系其实当年一路都问嘅啦。喂，咁你一炮唔系话即一招啦吓，一招搞掂咗个比达星，咁其他做乜其他人去晒边啊？系讲紧你全个比达星得翻几件，即系屈指可数。 但系问题就系、 是，虽然越爆越多啦吓， 所以佢补翻话俾知，其实有啲人咪翻去咯。 吓、啊，所以佢咪话咧，我哋 call 咗总召集翻去，就唯有少数抗命或者唔理呢个 order 嘅人，先系幸免于难嘅，其他全部都俾一招解决晒。 仲、有啲设定系电视版电剧场旧剧场版出咗嚟，唔知旧剧场版定系咩，总之追落后嚟拉翻去嘅，就系比达个细佬。我记得唔知剧场版呢个新角色嚟嘅，喺呢度佢喺到龙珠超里面讲咗就话咩？讲咗就比达嘅细佬，比达嘅细佬同埋比达系分咗出咗去嘅。 補充咗，佢補咗唔少設定嘅。 補唔係比達出咗去就好早講咗嘅。 係嘅，依個依劇情 好早講咗，但係係口頭交低一聲嘅啫。 依個依個補 呢度就補翻多少少咯。 補翻比達個細佬。 嚇、啊，其實主要係補咗佢係抗命唔翻去嘅，即係唔係特登，即係唔係比達皇帝知道話乜乜七，係佢自己本身好任性，抗命唔翻去，翻去好麻煩，我唔翻啦。即係完全係嗰啲任性細路嗰只嗰啲做法嚟嘅。 咁係啊。同埋咧就係、其實修改最多就係不羅利，因為原、啊、一舊版不羅利完全好戰典型好殺人嘅，新版改到佢完全係 啊，即係個愛好和平，即係完全係嗰啲咧點講啊？我唔知呢個形象喺邊度嚟嘅，但係我真係覺得呢個種形象好熟口面，即係嗰啲係好 Q 打得，但係熱愛大自然嗰種。不過雖然啦，龍珠又不缺呢啲人嘅，即係16號啊，科學怪人嗰只，科學怪人係8號定9號？ 兩隻好似八號定九號唔記得。 總之科學怪人嗰個 人野生動物咯，簡單講句咪係。 16號嗰件，又係都係點啊？其實好強。但係佢就因為愛好和平，但係就愛好和平，佢最終有兩個好極端嘅面貌啦，即係咁佢咪將佢好順理成章將你要呢位好簡單，好明顯佢呢度係為咗將佢喺龍珠超入面可以常住咁出現到，所以塞佢落嚟。咁你既然會變成一個常住角色咧，其實多多少少要洗白，要幫佢洗白。 同埋依佢亦都回呼應翻喺龍珠超裏面出嚟嘅另一個宇宙嘅傳說超女超殺亞人阿基Gelu，因為佢又係嗰啲平時好弱氣嘅，一爆火一爆火就變成傳說女超殺亞人。其嗱，由於其實依樣嘢就好特妙嘅就係喺龍珠超，因為喺電視版裏面力量大會咧，阿Gelu咧變成傳說超殺亞人咧。當時佢係未見佢冇，因為佢除將劇場版原當咗黑歷史嘛，咁咧阿悟空嗰時第一次見到傳說中超殺人，跟住第二次，所以其實反而咧就變咗做咩？跟住排過咗阿波羅頭，但基本上佢嘅設定好似噶，都係平時好弱氣，愛好和平，一上頭就明明打到停唔到手。 我覺得係直情係廖山明係中意呢個通嘅，佢直情係中意呢個通。你見龍珠呢類嘅角色係非常之多。 系啊，好似一嬲一爆火就燃失去你正平林打飞起嗰种。 即系佢呢度就仲收咗样嘢嘅，就系讲阿悟空老豆佢嗰扎点解要拱佢走嗰类嘢，佢又执咗少少佢嘅古仔。即系虽然因为佢哋唔系重点，所以佢系好点讲，好简短咁。 冇感觉上有血有肉咗咯，冇 交代咗咯。佢 即系你点样讲？你嗰一扎人都系啲点样好战民众，唔会点咁。 佢悟空净系承继咗佢老豆个发型同嗰啲战斗力嘅啫。系咪战斗力都唔系啊？ 唔系佢修改 佢 啦，依度修改咗。 佢老豆基因突变嚟嘅。 唔系修改过啦，依度原本悟空喺旧，亦唔系系龙珠啊，唔系龙珠，系龙珠嘅年代。悟空系本来好粗暴啊嘛，因为撞清佢头先变咁乖啫嘛。依度又即系，唉，见识过荒废里边啲吃书技巧啊，啲小事科。 即系冇，尤其是喺超入边啊，即系悟空完全即系佢个嗰种战斗思维系其实唔系一个正常嘅人。你即系如果系依个男性嘅，尤其是依个老豆嚟讲，一个人渣嚟噶嘛？即系佢老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见佢即系点讲啊？即系我觉得可能会有啲事，所以我就拱佢翻，我拱佢个地球。如果我系我过滤咗，我就翻嚟接你。呢啲咁纤细嘅思想咧，绝对唔系悟空会谂到出嚟嘅嘢，即系所以话佢系完全冇继承老豆呢方面嘅嘢，除咗个发型同埋，即系不过个老豆应该都唔算系咩顶级战士， 唔系下级 战士嚟噶， 下级战 士嚟噶， 但系算讲咗下，但系下级战士 就当初话咗佢系基因，喂，话咗佢系唔知点样特别突出嚟噶嘛， 佢下级战士算劲嘅嗰只嚟噶啦，佢下一万啊佬，谂下佢仔嘅佢嗱比达当时喺龙珠二 set 啊，比达嗰时16000只都系得。 呢啲數字就冇得講嘅，因為講緊嗰度好得意。 想同埋講開進步，啲偵察器都進步咗。 唔係佢 唔會爆起碼 係， 唔係我爆。 唔係後開頭會爆，但係後邊嗰輪玩最多係 Air 唔會爆。 係啦，即係正常大佬爆爆 嘅。爆危險啊！呢啲 唔係咁講就係 人渣呢啲。 佢講翻佢個眼罩色個，但係我嘅嘢邊度嚟？又係阿菲利發明出嚟嘅，即係 新產品。 即係 咩？液晶體顯眼鏡。 唔係嗰只我。 如果真係如果出支智能眼鏡出到嗰個嘢嘅話咧，我會為佢買 Android 啊。 OK， 喂，你篤個掣就可以話你聽，其實現在嘅智能眼鏡接近可以去到呢個程度。 但有型啊嘛， 夠中夠中意啊嘛。 即係朋友話 咧，如果可以俾你用佢，你做個咁 Q 大耳罩嘅範圍嘅 size 咧，現今科技其實應該做得到嘅。只是我哋現在嘅所謂嘅智能眼鏡咧，扯開咗啫。佢因為佢要細到咧，要放得落條眼鏡鼻嗰度咧，先咁 Q 多限制嘅。 係唔夠廚餘啊嘛。我之前有啲中耳病，跟住希望好龍珠咁樣，嚟一撳有電話一撳落咧， 顯示 中耳病。 即係你現實啲咪話，你撳落去，你眼前對焦緊嗰嚿嘢，到底係乜嘢嚟嘅？用人工智能走去話你係而家做到噶嘛 ？Siri 嗰啲玩法啫。 嗱、好啦，我查嗱，講翻劇情先啦。嗱、啲頭先我開始研究咧， 比達星爆炸之前補咗一紮比達星爆炸。 然後咧就好啦，就係阿波羅尼俾菲爾發現到，又揾佢地球搞事，然後大家出手， 唔系非你发现到，系非你熟下面嗰啲 想咁样。嗰两个咧，僆仔揾到佢，然后带翻去。 因为要钱，周围揾人。 带去地球，本来咧就纯粹谂住试一试，即系谂住叫试下佢有几多 level 嘅啫。点知咧失控， 系啦， 越打越大件，结果打到乒乓。 呢個我覺得佢遮唔過啊！嗱，兩樣嘢，首先翻歸於菲利，我有兩個感想啊。第一咧就係佢今次變土豪金，就係為咗俾人打一個鐘頭，係打咗一個鐘頭。你諗清楚，佢前邊變身兩次失敗 ，CD 各30分鐘，所以佢入邊中間最少 呢個我哋都講我哋睇完都講咗， 最少隔咗一個鐘頭。 係啊，即係好襟打咯，即係防禦方面。 問題係一諗下。比达特变咗超赛男，都挨咗半个钟，大佬佢肯挨，即系我听就 是、即系如果以内斗嚟 讲， 土豪金嘅内打能力系 OK 强嘅， 系犀利嘅。即系你先唔好讲佢即系爆炸力战斗，其实即系攻击嗰边先，防御嗰段肯定系超班嘅。 即系俾人咁样揿住砌咗咁耐都冇事。 系啊，挨到佢两个翻嚟咯，叫。 佢即系阿比达同悟空都应该冇咁好耐力。即戰鬥力或者係喺土豪金之上，但係耐力就應該冇佢兩個啲越勁嘅就通常嗰個 咩咯， 燒得越快 同埋咩咯，睇花生啦，睇花生睇戲啦嗱。 我覺得佢 你都有咁樣啦。 我哋呢個就第二個感想，夠油字佢呢條得嗰條油。 抵啦，同埋你 小滿天火仲要， 你知玩你知 難，唔係唔知小花生仲要小滿天火添。 當年你驚超級殺人，驚到要滅 Q 咗人嘅比達星， 係啊！ 而家你竟然係回憶翻當初你點樣搞到對方變咗超級殺人， 係 用翻同一樣 嘅招係啊， 去辣阿波羅尼 轉啦，因為我想睇戲啊嘛。 即係 佢問你夠已係咁多啦。 即系佢唔可能谂唔到对方会怼你噶嘛 ？OK， 我就嗱， 唔系佢觉得咩嘛？阿比达同埋悟空会搞掂所一切啊嘛？ 因为佢纯即系好正常嘅就系、是、咁你咁以悟空同比达性格，佢系唔会谂到咗引你引埋嚟噶嘛？佢两个系有交打，我叫打落去噶啦，有冇谂过？有冇谂过？ 我觉得佢唔系 唔系我唔系嗱，我悟空引佢埋咧系纯粹意外嘅啫。 即系点讲？即系嗰句，佢想睇下布雷究竟 站喺菲利嘅立场，我觉得佢唔系 几强嘅， 唔系指望悟空比他会搞掂佢，而系觉得我搞得掂佢。即系我现在变咗土豪金，你就算什么传说最后嘅强杀人又算哪根葱？因为佢你前面你明白，佢接触佢的时候系知道佢几多斤两噶嘛？即系嗰阵时嘅佢 feel 到嘅，其实 佢只系一路打紧，发现佢飞速成长紧，即系佢可能即系佢估唔到佢嘅成长个极限可以高到咁嘅地步，可以高到咁住佢嚟砌。因为佢一开始见到个数真 系 好低， 系连系最系去到就咩超赛男嘅状态，即系佢都整得好辛苦。即系我作喺就系、是。哇，菲利都好劲喎，佢挨咗佢阿悟空连半几控我挨唔到一个钟，你挨一个钟咯，挨个钟先俾打冧。你哇，真系我咁唔怪得佢自称天才大佬。 佢两个要搞搞 掂，我觉得真系好乱多余啊，大佬。真系除咗造就菲利俾人打咗一个钟头之外，真系唔知合定。 唔系，就系要铺呢样嘢啫嘛，其实系。 系啊，得玩得啦。 我几惊啊！你可能弹出嚟，呢几节我唔收稿费。即系当多年漫画发个 letter， 冇嘅，咁最尾收都，我觉得都合适合理啊。 唔系，唯一就系我几中意佢就系《龙珠超》嗰个成个古仔起因就系咩咧？一个就话，我想后生五岁，一个就我想攻 CM 啊，系啊系啊，一样啊， 好廖山明嗰种逻辑就系咩？好鸡毛蒜皮嘅理由，加咗咁大头发出嚟， 但系本人觉得好在意噶嘛？ 咁系，喂，唔系有都几次飞嚟落风啊？ 唔系，最重要系本人在意。 唔系，就系补充，唔系佢补充咗个我一直即系而家好多年就系、是、 乜佢啲部下冇画过矮嘅咩？ 系咯， 即系有人画过矮，就消失 晒。 画过佢嘅就已经系曾经是部下的物体了。OK， 冇错。 所以系冇部下画佢矮嘅。OK， 系 嗱呢个嘢系冇语病嘅，因为画过佢嘅全部已经曾经是部下的东西了， 已经被和谐咗。 消失咗边边要被尘嗰只东西咯。 咁但系其实对佢哋两个嚟讲都系合理噶。你庄子本来就人生赢家嚟，其实佢真系冇乜所求。 同埋我都系，即系我最明白就系、是。奇怪啦，点解布点解点点解支持人要成阿师奶咁样，但系布洛玛咁后生嘅咧，个八婆仲戆猪。 即系你明白到后期，到后期之后， 打咗个 攞龙珠，其实基本上就系喺后花园执齐啲垃圾咁解嘅啫嘛。 啊，系啊， 系啊， 定期补咩清水咯， 好似年半啊。 一年 即係佢以佢嘅人生嚟講，除咗年齡倒轉之外，又的確係冇乜嘢係佢需要嘅咯。 都贏曬啦！ 嗱，對菲利嚟講又係調翻轉，又係一樣嘅情況，就係、是、我長生，因為佢都解釋過，佢自己都解釋過話，我長生不死，然後如果打唔贏人的話，同阿悟空講嘅嘢同佢講嘅嘢係拼得埋嘅。阿悟空話：你長生不死，但係打唔贏人都冇用噶。跟住佢就話：我、哦、之前俾人即係應該係龍珠超嘅劇情嚟㗎啦，俾人混 Q 咗喺度，最生不死都只係自己啫嘛。 佢話：地獄嚟啊嘛，佢混當時佢混咗喺地獄裏面啊嘛，混因為佢最慘就係咩？佢喺地獄裏面，周圍咧就有喺地獄花一個花園裏面，有啲兔仔啊，有啲唱歌跳舞，最佢嗰只地獄。結果佢就係預期咁算啦，唔好長生啦。 長生不老都唔需要，即係反正佢戰鬥力佢又因為佢唔可神龍唔係神龍係俾唔到呢個願望佢。 知道咗神龙嘅技能嘅嘛？ 咁对佢，咁佢咁对呢啲意外，佢最在意嘅咪佢最 care 佢嘅身高咯。 同埋一样嘢就系补充下，你两话冇睇龙珠超啦，就系喺龙珠超嘅世界里面咧，当你有咗破坏神同埋破坏神上面嘅存亡嘅时候咧，你长生不老冇意思嘅。好简单就系破坏神有个所谓叫我叫权能啊，即系唔系必杀技嘅权能就系、是、破坏。一个唔系招式嚟嘅，纯粹就咩咧？佢唔系佢直情系。不是用力量破坏你 人，唔系开 A 面模式， 取消你，取消存在 啊！开行程，开 A 面模式咯， 系噶嘛？ 吓，开 A 面模式咯 ，A 面 用神嘅神嘅权能啊！ 系啊 ，A 面咯， 系咯 ，A 面做嘢咯， 系咯 ，A 面做嘢，即系 A 面做嘢，你几劲都好 ，A 面一个仔咁，你冇咗啦，嗰只嚟噶。咁佢当阿菲利 冇开，菲利 知道嘅就系，佢咁劲做咩啫？当阿破坏神一句话破坏啦，咁你消失咗嘅时候，嘥气啦。你不如因为嗰句，不如高啲啊，高实际啲啊， 不如活得快乐啲啦吓。 而翻嘅情况就系高唔 CM， 因为对佢 阿菲利好快乐啊，你见佢你见喺度睇戏剧几开心啊。 因为对佢嚟讲，对作为一个王者，其实嗱，佢要打低对手，佢要亲手打低嘅，所以佢亦都唔可以靠神龙噶啦。咁佢就只能除咗身高之外，冇其他嘢可以。而且 唔系佢都不屑咩啦，假手他人啦、 啊。 其实 佢最可爱就系佢个部下系讲嗰句，我当下就即刻有个疑问就系、是。咁你变返你第二形态咩？你咪够 系啊，套租啊嘛， 好似两米几三 米几嘅形态、啊， 最高形态嗰个， 贪啊，够高咯，哇，唔得要我整体巨大化， 自尊化，自尊心用， 你好歪啊，自尊， 我唔系，有一样嘢噶，呢样嘢咧就系比较新流人，其实菲利咧喺某啲地方上面咧，佢好有自尊，佢自尊好强噶， 你明白，其实菲利由头到尾佢嘅自尊都 好强，但系佢喺呢莫名其妙地方咧，佢会觉得就系、是。我唔要啲，我唔要无厘头发变高大。你平时都咁高大， 唔系佢就仲佢有个意思就系、是，就唔止我现在要第三，即系最终形态要变高，我连我第二形态嗰时都要再高啲，都成个人都要变大嘅系，即系佢个通系佢其实佢唔系要变大，而系消除佢因为矮而产生嘅自卑感。 系啦，所以即系几个，即系我几好事啊！补咗战斗喂。佢能够佢一个钟头差唔多成个钟打咗，接近成个钟啦。佢、真系要花咗好多心机，就系点样令你睇成个钟头唔闷，不断切换打嘅方法，不断切换俾表现效果，由高速战、拳脚交、 斗波， 二信咪越權嗰交，即係試探係啊，因為兩方即係阿波羅利未打過人，唔知點樣打，跟住嗰邊又試緊佢有幾強。 佢慢，跟住咧就爆山爆石， 穿爆山爆石，連續幾重山，穿，跟住停， 跟住後最誇張去到咩啊？因為暴風去二空間。佢不斷換戰鬥場面啊，所以佢觀賽成個鐘頭睇唔悶啊。因為如果你講真，如果成個鐘頭並唔咁打嘅話，好快睇悶嘅。講真，打嚟打去。 所以佢先示範式咁樣又唔變超勢，一路打到藍。 一層層升上去咯。 係啊，即係佢呢度其實佢亦都係因為其實悟空係純粹有個對手可以打。其實佢知道當刻啱啱見面嘅時候係冇錯，佢係幾強。但是绝对不是他当刻的他自己的对手，如果他纯粹要搞定对方呢，当下练死对面就得了，是练死的。 不是悟空是不是那种来的， 但是悟空不是那种，他 要找强的对手，他都是说 我要找强敌，我要找强敌， 就是说有一件事很多人都不好明白，所以对悟空来说呢，强敌的意义就在于我打得开心，所以呢， 他是享受的过程的嘛， 他跟比日打开心，同无限打一样开心嘅，对佢讲佢就算完全变身，对佢讲佢享受过佢一个追求享受追求过程，唔结果唔重要嘅。就算打输嗰个 佢好系好竞技心态嘅， 好享受 佢 嘅成件事，好竞技心态。 会一路追求强敌咯， 但系因为追求强敌系咩？因为强敌越多，就可以打更多交。但系好啱就系佢可以同天津饭啊，同阿乐打，佢已经开心啊，佢够弱啦啩。但系对讲。就好似将捉棋，佢会同咩九段捉，但佢一样同一个街边嘅僆仔一齐捉一样。即系讲捉棋系个乐趣嚟嘅，冇刺咪点解冇刺啫？就系咁样啫嘛。 即系咁，其实呢样咧就入边开故事咧，就都有直接问佢点解你两个仲要打？直接系我唔记得边个问佢。 阿维斯，呢个系 我唔识佢啦。 哦，呢个系阿波华神嘅师傅。 波华师傅，我 知。走去问佢，点解你哋而家你已经够劲啦？点解仲要打我？我唔因为我意识到仲有更加强嘅强敌喺我面前，所以我要继续打。即系佢 呢个算系有思考过噶呢个答案，对叶梦嘅 level， 叶梦嘅智商嚟讲。 所以佢点解会佢亦都其实亦都系因为咧佢你成日睇到成套戏咧，大部分地方。其实你唔需要有任何嘅点讲啊背景知识，你真系入场睇就得噶啦。所有你需要知道嘅嘢，佢喺场入边会话你听。 唔系之前交代晒啦，之前你需要知道个背景。 沙人喺度战斗民族啊，比达星如何那样？ 菲利扑街 系啊！菲利系宇宙大魔王，点样心狠手辣，如何那样？ 佢唔单身手，系扑街。 系啊，咁 我真系讲句，佢系扑街。 所有嘢佢都会喺戏入边交代晒俾你听。即包括埋悟空系点咁好战，你唔需要睇个龙珠，唔使要睇个龙珠超，佢入面就话你听，佢就入边讲晒俾你听，嗰啲前因后果全部喺一套戏入边讲晒俾你听嘅。佢系真系可以预咗你。假设真系呢个有地球人唔识龙珠呢样嘢，其实都几恐怖下噶。 我都觉得系你唔识龙珠，我觉得几恐几得人惊吓。 最少你入场睇唔可能唔识啦，即可能我唔知 道。你可能知道基本设定未，但可能未必知道晒所有。 即系我原本想话非洲某个角落，但其实非洲都好多龙珠迷， 好多全世界南美洲都系龙珠超啊！你成个港一齐睇啊！ 我记得嗰单嘢，所以咪话，即我假设你系一个唔知点解你喺活喺地球上而唔识龙珠， 佢因为你系部落嚟咯。 啊你入到去，你依然系可以睇得明套戏噏乜嘢。 即系个星球除咗啲怪物之外，就冇任何嘢。 嗱，我又补充一下啲，仲有补充关于咗星 斗， 咪星斗切超啦。今次咧，星优咧，我其实最在意就系边个配悟空阿妈，结果系道边再生二，即系配阿悟空老婆之字，好啲型嘅。老豆配仔，老豆配仔， 照褪 老豆配仔，阿妈配阿妈配新抱，一就黄道吉嚟嘅。依度跟住咧，今次出新个拉奇咧，就系水在用佢嘅。本聲嚟嘅，跟住佢另一個 part 當制啦， 陳田係咯，唔係咩聲優林德華美斯， 呢個梗算啦，陳田 啦， 阿陳田中意玩啲咁嘅遊戲嘅，不過算啦。有少少，因為當初佢完全唔做宣傳，係完全冇係水樹咁樣完全見唔到嘅。 其實根本其實龍珠出龍珠排頭都已經夠啦，仲 野澤雅子、早田敏、川亮。 佢幾個老頭係爭下邊個啫嘛，我講未啫嘛，因為冇辦法過身係。 比較，因為其實咧個角色咧係幾重要下嘅，即係就算列埋佢個名落嚟都唔 咁我話最尾收皮唔係冇意思收場 好多戲份啊，佢唔係 收場冇佢根本搞唔掂啊， 因為佢好多戲份啊，其實列埋佢名喺個宣傳海報上唔係問題，但係佢編唔落，我算係幾中演算係幾串嘅，但係我使乜扣水船落去個名啊？我打出嘢，龙珠个名就超 佢龙珠够啦，佢东影特加款，使乜靠声优？ 喺边个尺度嚟讲，都系龙珠个 title 大啲嘅。 唔需要靠声优，唔需要打水船落去超牌。 所以我哋啱啱嗱，我哋可能会有少少夸张，就系真系好难想象，有地球人完全冇听过龙珠呢样嘢，真系好难想象。你活喺文明世界， 你唔好话现今即系当红嗰批声优，你嗰批即系老前辈，即系做开龙珠嗰批老前辈都够啦，净系即 野泽啦， 系咯，一个人到 川亮， 野泽一个人配几把声，系咯。 今次 两位啫，两位啫，冇，系啊。 跟住开，今次第一次正式地。九川凌接咗啊，学讲美白色嘅角色， 系啊， 因为之前都系用翻旧嘅， 我几个都嗌到癫晒啦，即系嗰几个落场打嘅， 算啦，佢依班声优声带唔系呢个， 系啊，即系学系可行，魔童真系只可以旁边睇戏。 咁 打啊，你啱啱讲打啦，就讲多少少个作画嗰边，其实系真系做得几靓。即系当然系电影版规，即系正常电影版规格啦吓。你即系有少少嘅对比对象系佢电视版嗰集。 高流畅，高流畅度咯，即系格数多咗，咁明显系 打得好。佢即系佢系打得好流畅，喐得好劲。 因为你电视会偷格跳格，即系用快速移动。 佢系不失原本龙珠嗰种战斗风格之下。佢係加強咗個效果，即係 點樣講咧？板嘢馬戲， 同埋一樣嘢係佢喺戰鬥上嘅動作咧，係花咗好多功夫設計啊！ 其實好板嘢嘅，其實你見佢有啲位咧，即係好似戰鬥機開個高速迴旋，跟住喺度避不斷避波咁樣嗰種。 即係佢嗰種點講？你嗰種飞掟佢上去，跟住快过佢上去上边，然后揼翻佢落地，打佢落去。嗰啲其实你大家全部睇龙珠睇开嘅都好熟嘅动作嚟噶。但系个震撼力咧系强过动画版， 因为太流畅。 同埋一样就系 个 TV 版好多。 虽然佢睇得好似好快，但系如果细心睇下咧，即系我睇咗两次，我自己留意到咋。佢整打好快，其实动作系冇马虎噶，每个动作好设计好熟，好脚有动作转位嗰啲系好靓嘅。即系话俾你知就系、是。东影画咁多年龙珠动画咧，嗰班原画师咧系几level几高， 而且佢系冇因为 TV 版经常出现咁嘅状况噶，用信义去悭胶片，系悭作画。 但系今次冇啊嘛，今次真 系冇咗信义，但个信义员个动作依然系俾翻你噶，即系呢类当然啦，你可以话呢个剧场版规格就系剧场版。 嗱，补充你补充一下就系今次嘅监督系长风达也。长风大也之前嗰另一套最近，唔系都唔系最近嘅，另一套好有名就系《Hard Catch Pretty Cure》嘅监督长风大也，即系东影系东影训练格斗场，东影喺设计格战斗场面咧系天才嚟噶，唔系天才专家。嗱，呢个阵间我讲飞鼠嗰时会再讲埋嘅。嗱，由于时间睇咗好多，咁我讲就比较短啲嘅，撑够噶啦。讲《幼女战记》先。因為 我諗香港係唔會上噶啦，咁冷，喺日本 都 冷門 啦。係啦，好誒，佢嗱，因為當時有咗自己電視版咧，最後咧就講Tanya 咧就殺咗對方個隊長，咁對方隊長個女就報仇，就從軍，跟住喺戰場就遇到阿 Tanya 就阿 May Show， 跟住就打上嚟第一戰。因为佢嗰时未成熟啊嘛，就俾阿 Tanya 一嘢爆地，跟住下一战就佢攻到喺个城市守城战嘅时候，阿 Tanya 守城嗰时俾阿马利叔发真系原步走状态狂打，打到差啲打到最后系去到散晒，因为佢马利叔系硬食阿 Tanya 咧求神拜佛嗰下重炮咧都仲战斗到嘅，叫打到最后系去到。淨係偷至少偷算唔偷襲咧？因為佢以為殺咗打呢個 Tanya 啦，阿 Michael 背住佢，跟住 Tanya 一起身就開槍打佢，叫先解決咗呢場苦戰。劇情咧，因為佢係嗰啲就典型嘅半季番，因為佢一季佢擺唔曬，一季佢唔夠位啊，唔夠氣嘅份量，所以擺劇場版。戰鬥爽嘅，因為又係典型嘅就咩？ 打劇場版規格打到飛起，啲軍武啊槍彈滿天飛。 我覺得呢個係日本人對電影版嘅 要求嘅 迷思，你話迷思又好定習慣都好咯。佢哋真係覺得電影版就要打噶啦，電影版一定要打餐懵嘅，即係係咪打餐懵啊？係，總之係冇打戲嘅電影版，除非你個成個故事真係唔係打戲，即係冇戰鬥嘅。 即係 Love Live 咧冇人打嚇 ，Love Live 歌舞咯，歌舞咯 ，Love Live 嘅打戲就係歌舞， 歌舞咯， 唔覺 Love Live 係 咁狂播歌、狂過波，跟住強揾場就 咁要四至五首不算啦，要 唔係其實應該都唔少嘅，咁唔少唔少 比例上都係高，即係我哋所一般所謂嘅武戲啦，睇佢作品如何會㗎，佢話武戲個會特別強調 嘅。Love Live 係一個音樂 MTV 嚟嘅嘛，其實你。 即就算唔係戰鬥類嘅作品，佢都會有呢類點講比較大堆頭、大堆頭啲嘢嘅 畫面， 豪華 爽快嘅物體啦。總之就即你睇得爽。 日本嘅電影版係經常出現啲咁嘅狀況嘅。 嗱，咁呢套咧就係如果有睇開，即有假如有機會喺香港或者卓此出啲Blu-ray嘅話咧。你有張開佢電機就睇啦，你冇張佢就開唔使你嘅。 我覺得即係香港嘅相嘅影機率係低到爆啊！佢如果相啊，只有一個可能，唔知搭到啲咩主頭骨，唔知係邊套嘢要佢搭埋。 即 係 大紅作品，跟住搭埋呢套，要起碼上一個星期咁樣。 係啦，即係咁，你就算上咧，最多上一個禮拜嗰一隻。 呢套嘢因為始終你有一個有啲戰機唔係好紅咯。 唔係作品問題，唔係作品質素問題，係真係夠冷門。 係佢本身有啲戰機已經係本都唔係大紅嘅。 尤其 是你話上《Psycho Pass》劇場版，我反而覺得有可能。 尤其是香港對呢套嘢嘅熱度係比日本仲更加低，喺日本已經係小眾，唔係冷門，但係小眾。但係香港直情係小眾都唔係好覺，真係得少量軍武廚先中意啊！唔係全唔全 咩有冇廚呢個 軍類嘅冇再講，即係又即係佢即係簡直會發噩夢，即係。所以唔係話佢作品唔好，我都覺得佢作品係真心好嘅。問題就係香港就應該就冇乜人會特別有興趣睇。 好啦， 真係想睇就杯威見啦。 好啦， 反正都差唔多時間嘅，應該 差唔多啦。咁大致上差唔多啦。咁呢一集到此為止，下一集咧就終於就輪到飛馳啦。好，下一集再見。